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使唔使嚟多聽？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而家聽緊係 www.vacc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 嚟到三月九号晚啊，第二次嘅第二集啊，由星期日开始啊，第二集嘅北上频道，系啦，我哋重新调配个时间，上一集已经系星期日开始啦， 系咯， 之后就系每个礼拜日 Super Sunday， 得噶啦， 嗱，唔好追我数啊，星期日啊， 系啦，星期日嗱，有人追数啊，上个礼拜， 系啊， 咁就再讲一次啦，节目就有调动啦，咁就星期日先会出北上频道，咁啊星期六晚就会系京城茶馆啦，咁上个礼拜都出咗噶啦，咁就今个礼拜仍都系仍。因为星期六先有得上载啦，咁啊今晚嘅北上频道，我哋除咗阿迪同杰斯之外咧，就刁民牛就倦勤嘅，咁我哋就揾咗位稀客上嚟嘅，咁啊算唔算系路过咧吓？京日 系冇车， 京日其实上过嚟嘅， 上过，冇车翻屋企啊嘛， 冇车翻屋企，我哋三间半夜， 北上系几点先？ 冇错，三间半夜，咁啊，所以就捉埋京一齐啊，吹下水咁样啦，咁啊未讲今晚话题，有冇啲咩嘢要回应翻啊？之如此类啊，喂。 啊，的哥，咩啊？ 的哥有冇嘢回应啊？ 我 想回应翻啲网友嘅嘢先啊，因为早几集咧一路蹲咗好耐都冇回应啊。我先讲啊，早几集嘅北上频道咧，俾人捉到我讲错嘢啦。楚源个老豆咧，唔系张弛 ，OK， 一时有 错系， 顶你个肺，梗系唔系啦，张活友啊 ，OK 系啊，咁啊，因为一时口快啦，因为以前即系细细个咧睇邵氏嘅电影咧，就都会系张彻啊，跟完之后李翰祥啊，楚原啊咁样，咁所以突然间就记错咗张彻啦。咁啊，多谢呢位朋友先。咁啊，张活友嘅故乡就喺广州嘅，恩宁路。OK， 咁啊，另外一个节目咧，我嘅节目啦，就都系呢个礼拜。出咗街㗎喇，就係、是、呢個 京城茶 館 D18 嘅、 哦、 西關二少呢、我哋今個禮拜都講下恩寧路嘅， 咁啊 恩寧路其中一個好多人淨係會知道恩寧路嘅故鄉、有呢個李小龍嘅故鄉啦，咁啊未必好多人會知呢個張活友嘅故鄉都係恩寧路啦，咁啊張活友嘅其中一位女婿呢，如果我冇記錯啊，呢啲冇喺西關二少講㗎，咁呢就係阿柏叔，如果我冇記錯阿柏叔呢，其實呢就係、是张活友大女咧，其实嫁俾佢嘅。张活友咧，仲有一个女就系蓝红啦。睇下先啦，唔系， 冇人帮到你嘅呢一 part， 我答你。 个新抱啊，哎呀，我又讲错，就系将啲亲戚关系捞乱捻晒咯。即系楚原个老婆就系蓝红。 OK， 咁咪张活友嘅新抱，但系张活友个女嘅，如果我冇记错咧，就嫁咗俾一位叫阿柏叔。柏叔今年都年纪好大噶，仍然咧，如果冇记错咧。希望冇俾广州政府逼迁啦，咁啊仍然都系仲系住喺恩宁路嘅，咁啊但今时今2014年唔知啊，早几年就仲系啦。 OK， 咁啊喺广州恩宁路其实揾到好多咧香港人嘅根嘅，寻根咧其实可以上到恩宁路嘅，因为譬如话原址嘅百和会馆咧，亦都喺恩宁路嘅、就唔系阿姐嗰个百和会馆，百和会馆系喺。恩宁路嘅，恩宁路以前系住咗好多粤剧嘅名伶嘅，或者仲有咧就系、是、开咗好多，譬如话仲有一间 啊，有一間我真係唔知叫咩行啊，咁咧佢有好多咧就係啲武行啊，即係咧武行啊，即係訓練啲，譬如即係同八和會館有關嘅，即係啲粵劇嘅我唔係好識啊，即係好多啲分店咁入邊，譬如話俾啲細路仔學下大戲嘅功架，或者學下武重打虎嗰啲武即係武行嘅嘢啊咁樣啊，咁啊恩寧路咧啲，但係拆撚曬㗎啦，即係我講啲大部分都拆撚曬。咁啊，即係喺廣州人眼中咧，就有個花名俾而家嘅恩寧路嘅，就叫廣州嘅巴格達啦。啊，因為拆咗又唔撚起，咁啊一個好唏噓嘅地方，點解再講多兩句啦？因為你今時今日嘅廣州人咧講。廣州啊，譬如你喂阿的去到廣州，咁啊問下邊度有咩好玩啊？梗係帶你去天河區，帶你去海珠區行，都係行商場嘅啫、但係好多人都忘記咗恩寧路呢個地方，因為呢個地方喺呢個荔灣區，荔灣區係傳統廣州嘅一個，以前係一個係一個地標啦，所有係豪宅嘅地方啦，名人住嘅地方啦，因為呢個地方係咩啊？西關啊嘛，真正嘅西關就係恩寧路啊、寶華路呢啲地方，咁啊噏多咗啦，咁啊但係即係都係講翻有個網友就糾正翻我呢樣嘢啦，咁仲有啊，有啲仲一樣可以回應一下， 我仲有個網友啦， 節目有關， 咁啊多謝翻一位網友啦，三個禮拜前咁啊問過， 你問嗰個問題， 問嗰個問題就係點解廣州地鐵站裏頭咧，即係。入銀紙買飛嘅時候啦，入銀紙啦，個紙幣只可以10蚊同5蚊，唔可以20蚊呢 ,ok。咁嗰位網友就答咗我嘅，佢話廣州地鐵呢就冇20蚊嘅功能，因為當年呢仲未有20蚊紙嘅發行 ,ok。 ok, 嗱其實好多網友答咗你嘅。咁喺嗰集裏面嘅稍後都事後有多網友回應。Edian 佢咁講㗎，佢係 post 咗一個呢2007年10月9號嘅一個廣州政府嘅通知，就係話為咗緩解硬幣緊張嘅矛盾咧，從今日開始，即係2007年10月9號開始咧，地鐵車站咧嘅自動售票機咧就將會暫停使用20蚊嘅面額嘅紙幣購買單程票，只能使用呢個10蚊同埋5蚊嘅面額紙幣或者硬幣進行購票。咁呢個咧就係當年嘅一個 message， 好犀利，呢條可以揾翻當年一個通知啦。咁仲有就係仲有一位阿中山咧都答過嚟，佢就話。傻仔梗唔會受20蚊啦，你諗下啲地鐵飛咁撚平係咪先，唔係香港嘛，廣州幾蚊，你買張3蚊飛，你畀咗20蚊入去，嘔幾撚多個1蚊俾你先，嘔17個啊，玩嘢先大佬，喺國大佬人民幣裏面冇2蚊啊5蚊嘅硬幣㗎嘛，咁所以呢個係非常有道理嘅 ,ok, 咁咪真係攞個盤去裝咩，唔都搭住地鐵攞個盤仔去裝，即好似你以前可以而家啲僆仔唔識我，你我同阿經一年代去機鬥唱錢打機，要攞個膠盤㗎嘛，要攞膠兜㗎嘛，你唔通攞埋膠兜去搭地鐵咩大哥，係咪先，咁就係非常之有道理嘅。咁就再繼續搭下先，搭埋少少嘢呢，就有啲網友啦，呢、這個禮拜呢好多網友問，喂傑斯可唔可以將呢個 D18 嗰個西關二少呢就分出嚟呀，喺北上頻道又好，或者甚至有啲內地啊，特別係廣州嘅網友一定要答一答，就係、是、喂，可唔可以將個節目咧 email 俾我啊？咁咧，我所有咧，其實我好幾個人都係問我嘅，咁但我都答一答大家啦，因為嗰個節目係 D18 嘅，就唔係 Regular 先。咁我同阿大班又唔係好熟啦，即係冇同阿馮總啊、的總咁熟啦。咁所以就即係我覺得又要尊重翻嗰個電台啦。咁同埋所以我就即係好抱歉啦，我就唔會做嗰樣嘢，即係譬如個節目嘅 link 會唔會分出嚟，我又唔會分㗎啦。咁仲有就係譬如我亦都唔會將個節目呢用 email 再分俾個別嘅聽眾啦。咁嗰個節目其實冇辦法㗎啦，你只有兩個方法啦，第一就係聽直播啦，直播就係逢星期六嘅朝頭早8點至10點嘅，係朝頭早啊。咁呢就然之後呢就呢、這個係其就喺返 D18 嗰邊啦，我都唔記得邊個台啊，你自己再揾啦。咁然之後仲有呢就下載呢，如果你想聽 archive 呢係 佢哋已經開始咗㗎啦，咁就一個收費嘅 plan， 你要 join 咗做 D100 嘅自己友呢，你先可以即係聽到嘅，即係我先可以下載嘅。咁啊，點至於點樣 join 呢，唔好問我，因為嗰啲餐呢仲複雜過茶餐廳嗰啲早餐 A 早餐 B 早餐 C 嘅。 放底 搞係呀，真係好大鑊。咁所以呢就自己上去查啦，咁啊即係只可以話俾你聽 D100 當呢你自己上去啦，咁就自己睇啦。咁所以呢就帮唔到大家就有啲抱歉啊。咁啊做啲咩可以讲下喂。 我呢边。 新节目喎 ,Reg 啊。啊係啦，咁啊关于新节目啦。 新节目除咗京城茶馆我哋數下啦，數下有几个新节目值得听啊。 啊 例例日周啦，呢个节目我觉得好过瘾嘅。即係我期待住呢个节目呢係会迟早爆厂嘅。因为你知道实即係每个礼拜有咁多奇嚟 friend 呢緊有啲係會 失爆 嘅，咁所以即係聽下太和興嘅呢個。 其實係咪主要集中喺 Facebook 嘅咧？ 嚇，主要暫時高登都有， 都唔係 高登都有嘅。OK， 咁啊，係咯，密切留意啦，即係睇下會唔會又講下高登咁樣啦。OK， 仲有咩節目啊？ 咁啊，跟住就我同 Jackie 封咗個節目啦。 哇， 係啦，哇，你問我 節目主持人喎， 其一個啦。 咁你可唔可以講下節目名？ 真係唔好搞， 黐線， 唔好玩我啦。 簡直係 Jackie 咧，係挑。挑战紧呢个大家嘅忍耐力， 忍耐力， 同埋挑战紧网台嘅极限。 系咯， 咁啊，我哋再次创咗个纪录啦。 嗯， 即系我谂全香港或者全世界都唔会有一个网台嘅节目个名咧，系长到大家都读唔到，仲有啲字大家又未必识读。 系啦， 系啊，咁你边个读个节目名出嚟？我哋始终要介绍个节目噶。 哇，你读啦， 简称都简称唔到佢。 系啊， 吓。正正经经闷到抽筋，讲到就讲，唔想多讲，人多唔讲，冇人唔讲，上流唔到，绝对离地播。Borges Bohemian 频道 啊，系啊， 系啊， 我真系俾你 嗱，嗰两个英文我系读唔正个音噶， 英文嚟嘅咩？ 吓 ，Borges 系咪啊？ 法文嚟嘅应该， 唔捻知不啦， 应该法。 北京 Borges， 呢啲太有文化， 太离地。 波希米亚啦 ，OK， 唔捻知啊，咁就玩嘢啦， 玩嘢啦， 第一集出咗噶啦， 第一集出咗噶啦，咁就个 请咗个好玩嘢嘅嘉宾上嚟， 系啦，刘梦红 ，OK， 穿 bear， 因为唔使开两会咩佢？ 唔知喎， 得闲会上到嚟 Reg 嘅两会期间， 系啊，系啊，系啊，佢可能嚟呢度开两会咯，系啊，佢觉得嚟咗呢度就 嚟完，你要做完个节目先再开两， 唔系，佢觉得嚟完呢度就开咗， 当开咗，所以今年佢就唔去啦， 系啊 ，OK， 咁你哋啲政协人大几多嘢做， 犀利啊，你哋真系，我都请唔到啲两会嘅人，事实前两会啊， 前两会 系啦 ，OK， 冇错， 咁啊，大家可以听下啦，支持下啦， 好啊。咁陆续都有嘉宾嗰个节目， 系啊，陆续都有 嘉宾都好捻爆下， 系啊，好， 快快事，快事， 快事讲啦，唉，快事讲， 爆到你都谂唔到， 慢慢留意下，呢个系 Jackie 风嘅风格啦， 系咪？正啊 ，Jackie 风， 系 啊，即系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噶都识嘅，唔系好似我哋咁样鸠吹嘅， 仲有饮食， 系一早应该要开一个节目俾 Jackie 噶啦，咁所以又系万众期待啦， 系啊， 咁啊，正啊，咁啊，暂时就 系咁多先啦。 回住咁多先啦，咁啊翻翻嚟，我哋今个礼拜就主题啦， 主题啦， 昆明不哭，昆明加油，OK， 扫黄咁样好似，哇，昆明都扫黄真系惨，唉，系啦，咁就昆明发生咩事咧？ 昆明就星期日发生嘅， 系 OK， 咁啊同翻听众讲先啦，因为我哋录音好多时都系啦，即系等于今晚啊，又系而家呢一刻凌晨三点嘅 ，OK， 星期五晚嘅凌晨三点，咁所以大家点解听星期日嘅时候，咦冇讲嘅 ，OK， 冇讲啊，冇错 ，timing 问 timing 问题啦，咁所以留待呢个礼拜讲啦。 我哋上个礼拜录节目嘅时候咧，就未劈友嘅， 系啦。 咁就录完出街嗰日就劈友啦，系即系出街嗰晚你啱下载紧节目就劈友啦。 我都系睇翻 解住嘅， 我都系睇翻 CNN 嘅报道啦。咁就 咦咁高品味， 唔系根据翻即系根据翻报道啦，就系话 OK， 咁啊有一班括号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 括号嘅 OK，CNN 系括号恐怖分子嘅， 系 咁啊，然之后咧就即系一班人啦，咁啊落咗架喺架巴士度突然间落咗车，然后冲入去个昆明火车站度，见人就劈。见人就斩 ，OK， 咁啊，然之后好啦。 哇，嗰晚真系好震撼噶。 系啊， 星期 啊，其實3月1號是星期六，這是星期日，我都不記得了。 3月1號是星期六， 我記得就我那個時間就剛剛上緊電腦的，哇，看著那個微博啊，不斷有人 update 啲嘢啊，每隔幾分鐘就 update 啊，哇，啲相片咧好撚震撼啊！哇！我就咦，邊套恐怖片嘅咧？又有條又手又腳啦，又大腸又小腸啦，咩都齊喎，洗條街度， 好似 Q 片咁樣噶。 係啊，你唔信噶，直情係係啊。咁即係跟住就即係，我記得當晚一路即時係跟住成單新聞嘅，係啊。京一有冇睇嗰陣時？ 有睇過下啦，因為我都其實都好少睇大氣電波啲嘢，不過係都幾。幾血腥啦，叫見到啲人瞓曬喺度，不過打曬格仔嘅，好似阿昆頓塔倫天奴嗰套 motel 咁樣樣，鋸曬啲人出嚟，啲手手腳腳咁樣樣嘅。 星期六晚嚟嘅， 星期六 晚嚟嘅， 星期六。 哦，你睇嗰陣時打格仔啊？ 係啊， 即時我揾你喺微博出嚟嗰啲係冇格仔嘅。啱啱出嚟，即新鮮推出嚟嗰陣時啊！ 因為好嗱， 哇，真係犀利啊！ 可以解釋下嘅相咧，好多時 我下載咗好多啊！ 如果你睇 live time， 即係話嗰件大件事發生咗喺內地咧，之後大約幾個鐘咧，好多相都冇架仔嘅。但係當一做到片，去到即係去到 CCTV 嘅時候咧，好多時就打曬啦。 佢、哦、但係幾個鐘頭都係有架仔嘅。 嗯。 不過都係公安打嘅，死者係仍然都係冇格仔， 係打公安 到嘅，係所以你唔使太擔心嘅。係你如果你想睇啲核突嘢，係睇到 咁好震撼啦呢單嘢， 係震撼 震撼啦。 咁嗱，你睇嗰就 CNN 解讀係咪啊？咁啊，中國官方嘅解讀就係而家好多名嘅單嘢叫昆明火車站暴恐案啦，又或者叫做301暴力恐怖襲擊事件啦。台灣人就叫做昆明大屠殺嘅我係比較鍾意台灣個名嘅比較直接啦、嗯、OK 大屠殺、 嗯、 OK 咁官方嗰個其實就我一定要先講咗幾個版本啦 OK 雲南省委書記秦光榮嗰個呢就後尾出嚟講嘅呢就係、是、喺2014年嘅3月1日啦咁就有單咁嘅案啦咁呢就跟住3月3號就破案㗎啦即係兩日後破案，咁佢話呢單案咧就由阿不都熱伊木庫爾班為首嘅暴力恐怖團伙所為，咁啊該團伙咧就共有八個人啦，六男二女，咁然之後民警咧就當場就擊斃咗四名暴徒啦，亦都抓獲一個人啦，咁亦都喺呢次嘅暴徒裏邊咧，嗰八頭先講咗咧有兩位係女仔啦，咁然之後仲有一個就被當場擊斃啦，另外一個咧就事後都有啲相影翻出嚟啦，就係佢即係傷咗喺醫院，後屘醒翻。咁官方讲就佢供出啦，直认不讳，即系话 承认 晒啦，承认晒佢劈友啊，之如此类啦。咁啲相咧都讲下啦，有啲花边新闻嘅。咁然之后就基本上就捉晒噶啦。后屘即系之前就走咗三个，又捉晒啊，咁样之如此类嘅。咁然之后咧就，如果你根据官方讲嗰个，基本上就系一班又话即系有啲有少少版本嘅，又话系受咗催眠啦、，OK， 咁啊，同埋咧就係、是、即係都係疆毒嘅分子啦，咁啊都係來來去去係呢幾樣嘢啦，同埋啲相片嗰度咧就睇到就即係後屘就啲花邊新聞啦，就係話無論死咗嗰啲同埋即係鋪曬嗰幾個暴徒嗰啲相咧，咁啊好多啲國內嘅網民就係喂佢哋樣。唔係好遺誤意喎，好漢人喎，但係嗰啲樣，甚至即係話嗰個 女仔， 即係活捉咗嗰個咧，個樣又似唔知某個女明星，我唔知佢講邊個女明星啦。OK， 咁但係我都有少少同意嘅，即係你發覺嗰扎樣咧就 好漢， 係好漢嘅，唔係好遺誤意喎，嚇咁所以呢個有一個謎嚟嘅，呢個第一個謎咯，嚇咁所以 第二個謎咧。 啊！ 第二個迷咧， 但第二個迷當然啦， 一定要講 點會發生喺昆明啦， 係啦， 究竟發生咩事？ 唔係因為好遠噶嘛，大佬成件事 係即係你譬如話你睇 唔係你由新疆 ，OK， 你話疆毒分子慢慢行落嚟，喂，都一段大段時間，大佬一個叫做喺西南附近嘅雲南嗰邊、昆明，大佬咁遠嘅路程， 遠話近唔近啦、啊？ 中國有咩冇可能？ 我哋先講咗，即係嗱，佢講咗共產黨嗰邊，頭先個官方嗰個啦，亦都講下呢個世界雲耳大會嗰邊啦。咁嗰邊有位主席其實好出位㗎嘛， 熱比亞啦，呢位即係而家係喺流落國外啦，成日喺美國、加拿大開會啊， 同阿達賴都係俾人放逐咗出去 啦，放逐咗啦。咁其實就熱比亞其實就呢鋪嘢其實佢都好難堪嘅，因為我諗首先即係嗱，佢喺國外其實一路都係爭取緊呢、這個即係大家嘅同情啦，但係當然就包括埋疆獨嘅 ，OK， 咁但係都係要爭取國際嘅同情啦。咁但係呢鋪嘢其實就好難要人同情你嘅，因為你真係劈友咁啊，係咪先？咁但係都讀一讀啦，佢就話嗱，呢種暴力事件咧係中國對維吾爾族嘅政策所導致嘅，即係佢就咁講啦。咁啊，中國如果係唔改變佢對維吾爾族嘅政策咧，難保呢個事件咧就今後就會可能會繼續發生啦。咁佢話犯下當街砍殺無辜人民罪案嘅維吾爾族人，佢話佢哋嘅動機點解到目前都係唔清楚咧？咁佢話佢就要求希望中共當局咧就要調查個真相，就唔好動不動咧就要指責啲維吾爾族人。咁佢話咧，甚至咧再隔多幾日後咧，佢就再提出另一個版本，佢話咧。呢單嘢咧係中國共產黨自導自演嘅，咁但係你好難令人相信嘅，即係我覺得我唔覺得習有呢一種即係智慧咯。如果有就唔使成日諗， 唔係同埋 成日度去買包啦， 唔係同埋即係 佢嘅水平係諗到去買包啫，即係你未必會諗到劈友㗎，係咪先？ 唔係同埋我哋見到嘅即係純粹過去嘅一啲大事發生嘅時候，你都見到就係個微博嗰個威力啦，就係話即係一有大事嘅時候，微博就係咁 po 嘢，係咁出，不斷出。咁呢啲大多數都係即係你唔會假㗎啦，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嘅時候，幾個鐘都係講同一個 case 嘅時候嘅話，咁所以即係同埋你睇翻所有嘅相片，你見到即係哇，大佬即係血洗咁樣嘅，即係你死人係你係好恐怖噶嘛，係啊。 我自己個理解個版本就咁啦，即係又係我用我自己嘅理解啦。嗱，首先就係話新疆其實就即係呢個可以再講多次啦，即係嗰、那個而家成日講嘅東突，其實就係嗰、那個。全名我都麻麻地記得，可能有啲出入啦。其實就係講嗰個東伊斯蘭獨立運動啦，唔係，sorry， 東土耳其嘅獨立，東突而家叫東突厥 ，OK， 突厥其實就係古代名詞啦。但係其實佢全個 terms 有一個 terms 叫東土耳其獨立運動啊。這個其實係呢個係已經差唔多接近有100年歷史㗎啦。即係譬如話你講緊喺新疆呢個地方，其實曾經獨立過兩次嘅，1933年、1944年，好容易記嘅。33同44都獨立過。33年咧就係、是、叫做東土耳其伊斯蘭共和國，類似係咁啦，可能有啲出入。咁咧就獨立咗幾個月之後咧，就喺南疆獨立嘅。嗱，咩叫南呢？新疆就有分南同北疆嘅，天山以南就叫南疆，天山以北就叫北疆。咁喺南疆獨立嗰次就1933年，就叫東頭先講東呢、這個東土耳其伊斯蘭共和國。咁然之後到1944年咧，喺北疆亦都獨立過一次，嗰次咧就係、是、叫做東土耳其國共和國。 O.K. 系咁嘅， 补充 希望我中晒啦， 补充少少啦。 O.K. 33年就啱嘅，叫做东土耳其伊斯坦啦，东土耳其 系 斯，睇先，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O.K. 系喺东土耳其斯坦，冇错。 系啦，44年嗰次就叫咩？东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国。 类似啦，就抽，总之我分别就抽咗个伊斯兰走嘅啫。咁啊，44年嗰次咧，其实是长啲嘅。第一次咧就帶3個月到啊冧咗嘅，44年嗰次喺北疆嗰次咧，其實獨立咗成年半嘅。咁44年嗰時點解咧？因為44年咧已經踏住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嘅尾期啦，日本仔又唔多得閒理你啦，跟住然之後國民黨亦都冇乜機會理你啦。咁啊年半之後咧，到呢、這個即係抗日嘅戰爭完咗咧。其實咧就點解會即係冇咗個國家咧？就係、是、其實嗰個亦都係同蘇聯有關。蘇聯就因為嗰陣時嗰個北疆嗰個其實比較親蘇嘅，咁然之後跟住咧，因為45年就開始已經開始國共嘅內戰開始嚟啦。咁啊，蘇聯就梗係其實就蘇聯就幫即係其實解放好多地方，咁啊 就將佢撥咁啊，所以就其實有少少壓力俾呢個咁啊咁嘅國家仔，就要佢歸順去到共產黨嗰邊。咁、所以咧喺四九年之前，其實呢個國家都冇咗啊。咁但係新疆其基本上喺二十世紀就獨立過兩次。咁而呢個其實一路延續嘅到今時今日，其實你講緊成日講緊嗰啲咩東突厥咩疆獨嗰啲咧，其實都係嗰個所謂叫做東土耳其斯坦獨立運動嗰樣嘢嚟㗎。咁我亦都有即係嗰個可以講少少啦，嗰個就因為你要睇返成個新疆個地緣啦，因為成個新疆個地緣就係呢，如果你中國個領土呢，其實佢嗰個新疆之得意就係話佢係嗰個邊界嘅線係最長啦、差唔多我咁數一數二最長，係咪第一個最係咪最長係佢又唔知呀，但都差唔多係，同埋就係、是你同佢連住嘅國家呢係多到嚇死你呀，我諗七到八個度啦，嗱你可以數下嘅，俄羅斯有份嘅，即係個邊界度啊，新疆邊界有包括有俄羅斯，有印度，有阿富汗，有哈薩克，有吉爾吉斯，有 中國 塔吉克，中國係自己頂你，即係我係講緊係，然之後仲有呢、這個係咯，我頭先數咗一大扎咯，咁你變咗，同埋就係嗰個特質，但係即係可以再講多次啦，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嗰啲維吾爾族人其實。你睇个样子就知佢唔系汉人嚟噶嘛？ 系啊， 咁佢有个问题就系咩咧？喂，大佬喺嗰度，其实喺个新疆度住咗好多唔同嘅种族啦，包括维吾尔族啦。咁啊，好多佢哋嗰个，佢哋一过咗条边界，其实好多嗰啲人系佢嘅亲戚嚟嘅。 系啊， 譬如你其实喺度有哈萨克族啦，有塔尔，有吉尔吉斯啦，即系好多喺新疆住嘅，其实。都好难，你好难叫佢一个中国人咁，但系中国所谓要统一，即系要统一就要统一埋呢一扎啦。咁同埋呢一扎人，其实即系你话，譬如话你根据呢、這个等等啊，即系根据啊头先阿叶比亚讲嘅，就系话即系中国历嚟个即系共产党个统治系导致到佢哋嗰个系即系导致，即系你逼佢哋去做即系做恐怖分子嘅，咁呢个系。都可以成立嘅，因為你喺成個中國嗰個社會，你無論一個維吾爾族人點樣勤力讀書，點樣向上爬，佢都爬唔到嘅，因為佢嗰個社會地位係好撚低，最多俾你爬到去套到好撚盡嘅，你都係管兩三檔烤羊肉嘅啫，已經係即係贏撚曬噶啦。咁你所以即係我諗呢個係一個社會問題咯。 同埋咧，即係我唔記得邊個主持咧 off mic 講噶嘛，新疆咁點解何為新疆嘅原因？咁因為新嘅疆土嘛，所以唔係 呢個係清朝嘅事。係啦， 所以個問題就係話，即係你係夾硬攞翻嚟噶嘛，有少少。 其實疆同藏都係。差唔多㗎啦，同埋即係嗰個又唔好講咁遠啦，自己睇歷史啦，或者以前嘅北上頻道其實講好撚多次，咁但係即係有啲嘢要 remind 嘅就係即係毛主席嗰句啦，沒有無緣無故嘅愛，亦都沒有無緣無故嘅恨啦、當然我哋唔覺得係應該要幫呢次嘅事件而去講咩說話，即係嗰個暴徒就係暴徒，劈友係唔啱嘅，或者嗰啲係無辜嘅，OK。咁但係個問題係，我哋都要探討下究竟背後係一個乜嘢嘅問題咯。即係我諗呢個係一個長期，即係我一定要講嘅。我哋以前都講好多次就係、是、呢、這個係真係同共產黨嗰個管治係有關㗎嘛。即係呢個其實同以色列係一模一樣啊，不過。喺个国际上，好多人唔会关注呢个问题，即系好，譬如因为嗰、那个，你譬如话，好多人只会关注以色列同呢个巴勒斯坦，譬如话以色列人点样成日开拓好多所谓叫 settlement 啦、或者点样，譬如话将啲巴勒斯坦人 group 埋喺，譬如加沙地带啊嗰啲咁啊，然之后搞到个地方变咗一个狗贩地带啊，之类，呢啲有好多人讲、哦，但我话俾你听，其实喺新疆咪一捻样，系一捻样嚟嘅啫。大佬，譬如话呢几十年点样不断咁样将汉人拱去殖民，即系个喺个劣质殖民管治嚟噶嘛？如果你去过乌鲁木齐，你去过新疆，你就知道大佬企都冇定企啦，即系呢、這个维吾尔族人，咁你所以你有啲嘢系逼成噶嘛？同埋佢，我都头先都讲过就系佢冇一个向上游嘅。 制度 嘅即係機會俾佢嘅，基本上你係維吾爾族人，你就冇運行噶啦。咁所以就會即係先會有呢一啲咁嘅事件發生咯。 喂，但係個謎咧，即係 個謎未解， 個謎要解啦。 我都覺得好奇怪。 這個要講返，其實呢首先要從咁講返啦，今次喺昆明劈友 ,ok, 其實係其實呢一啲都唔奇怪嘅。 點解 呀？喂，呢種咁嘅恐怖襲擊呢係其實呢幾年呢不斷都係咁樣即係發生嘅。不過又係睇下你有幾留意新疆嘅新聞啦。咁但係即係好多人成日留意新疆嘅新聞都係睇 CCTVB 呀、啊、或者睇亞視呀、啊。咁你通常只係會睇到就係、是、喔、哦、佢通常都係新疆某某個地方有暴亂，跟住然之後咧，佢講俾你聽嗰陣時呢、這個暴亂已經制止咗啦。係、啊、然之後就拉咗幾多暴徒，或者有幾多殺咗咁啊，諸如此類。其實唔應該係咁樣講嘅。如果你再 details 啲睇翻咧，就係、是、近年嗰啲暴亂咧，或者呢啲所謂中國人眼中嘅叫做恐怖襲擊，係呢、啊、種其實好有中國社會特色主義嘅恐怖襲擊嚟嘅。你會睇到啲維吾爾族人咧。都唔係傻撚得曬嘅喎，嗱你可以嚟嗱呢個嗱呢、這個我哋岔遠開少少講啊，你其實你可以睇下咧，佢哋嗰種好有趣喎。你如果你睇翻啲中東嘅恐怖襲擊，係咪先聖戰嚟噶嘛？通常都係自己孭住個炸彈，就衝入去個餐廳度，同你同歸於盡，引爆，重咁樣，跟住就升天堂，係咪有種信仰嘅、嗯？但維吾爾族人嗰種咧，完全就唔係嘅喎。佢係去過昆明車站度，佢唔引爆炸彈，佢係劈鳩死你啊！佢係喂，佢唔諗住死㗎喎、啊，大佬。 係。 佢冇從來由第一分鐘開始，佢唔諗住死啊！因為嗱呢種咧，即係要解讀一下，即係你譬如你中東嗰只咧，嗰個巴勒斯坦人咧，佢真係可能佢引爆個炸彈。佢係因為佢好撚憎個以色列政府嘅人，譬如好憎啊內塔尼亞胡啊，好憎以前喺卡賓啊咁嗰啲嘅啫。佢未必好憎啲以色列人嘅喎、 啊， 但係咧維吾爾族咧啊，即係有即係我點解要咁講咧？因為可能同啲香港嗰啲港獨咧係有少少同血統嘅，即係佢傳統就或即係佢長期一年到晚365日，唔係就係憎你官員啊。 系所有 啲中國人， 柯人係好撚憎， 肚腩啊、屙尿啊、屙屎啊， 見到你就想揼柒你啦， 霸曬我啲地方啊，企我冇地企啊，係點啊？但真係噶，你睇除可能即係隔幾個禮拜後咧，你到某個禮拜日咧，你見到香港發生單嘢喺尖沙咀啊，九啊幾條友喺度劈鳩啊，大佬 啊，會唔會黃三軍咧？ 唔係就係揸拖劫㗎啦，即係會諗下都劈你㗎，唉，首先啊。如果我你的朋友，你们知道吗？千万不要到尖沙咀啊！星期天系咪啊？所以即系要解读俾你听，佢系唔谂住死噶，佢嗰种唔系咪圣战，即系两体，大佬佢系嚟真系劈鸠你噶嘛？所以呢种系啦，嗱呢种唔系呢个案件唔系第一镬嘅，其实我想讲，之前呢几年咧，其实喺喀什喺和田咧，其实发生过好多镬嘅，譬如你旧年咧和田228嗰单咧，嗱。好多其实228喺和田发生嗰单呢嗰个镇我唔记得咩名嗰个镇。咁呢嗰单嘢呢其实好多地方有报道㗎，香港都有报道㗎，但都系报道返话俾你听个结果㗎啫。一家嗰单就犀利呀，嗰个老豆呢叫嗰、那个老豆个姓呢叫曼末，点解我会记得呢？ 曼末 呢就点解我会记得呢个姓呢？因为佢嗰个姓系同我哋香港而有一个其中一个作曲嘅人呢嗰个姓系一样 㗎， 林慕德啊，记唔记得啊？林慕德呢、哦、那个英文个姓呢就系曼末嘅，因为佢都系啊，我唔记得佢系咩人啦 ,ok, 咁我哋叫做曼末嘅。咁就咁所以我记得呢个姓。咁嗰单和田228嗰单咪囉，嗱我话嗰个古仔呢冇咩人讲过俾即系电视真系睇唔到㗎，系得北上频道会讲下俾你听㗎，就系、是、一个因为你知道维吾尔族人都是伊斯兰教，咁嗰个喺发生喺和田嗰单嘢系点咧？就系、是、嗰个曼末其实咧系一个中产嘅生意佬嚟嘅，咁佢有一家，佢自己有一家人啦，一家有四口，有唔系佢就唔系一家系啦，一个佢系佢四有佢大约有四个仔到啦，唔知三个仔四个仔啦 ，OK， 咁仲有咧就有个老婆啦，有即系总之佢养埋即系生埋一大兜嘅，咁佢信奉佢系一个好虔诚嘅伊斯兰教徒，咁佢咧。就長期要個老婆包頭嘅，係啊，咁但係呢個唔係中東喎、哦，係中國啊嘛，咁咧佢多次咧喺新疆咧就啲政府官員咧就已經警告佢啊，就話喂 你唔好喂，初時就勸佢啦，就話你可唔可以叫個老婆，即係喂呢度唔包得頭噶，大佬嚇，即係要揭發除翻佢啦。咁後屘佢又唔聽啦，跟住咧就多次由勸就變到警告，警告到最後咧就啲官員就鏟上佢屋企，係你唔揭啊嘛，我幫你揭，咁啊咁呢個咪玩出火咯，即係你中國人角度。我揭你揭老婆头巾啫，好捻普通啫。我而家唔系揸你老婆， 又唔系揭裙底， 系咪先？又唔系揭裙底。 屌 ！呢个咪就系嗱，呢个咪就系其中一样嘢咯。就系除咗你唔俾人哋去发展之外，你根本从来都唔尊重人哋嘅宗教 文化， 所有嘢都唔尊重，你系要统治人哋，诸如此类啦。咁好啦，呢、這个曼末到最后佢有咩反应咧？佢同屋企人道别。拖齐嗰三个仔，再带埋几个侄仔，一团人就七条友，佢就走去一个咧，咁啊本来咧，佢就想走去劈鸠啲公安嘅，但系因为个公安嗰个派出所咧，警卫森严，佢去唔到，佢就最后咧，佢就选择咗一个咧，就系一个一个好似趁墟嗰啲区嗰啲购物市场。咁点解佢要选择嗰度咧？亦都系长期积怨噶，所以我头先讲嗰啲唔系。即係我講喺尖沙咀劈友咧，你唔好真係以為我講笑，即係隨時發生。因為點解佢點解會選擇一個嗰、那個市場咧？就是、因為佢長期都已經喺嗰度受好多冤屈氣㗎，佢做生意嘅、因為點解咧？佢係維吾爾族人。喂，屌你老味！一年比一年，嗰啲漢人咧就走曬嚟呢度做生意，仲有佢哋咧有補貼嘅。屌你！你嚟開個檔口咧，租都唔使交，隨時調翻轉有錢收，唔做生意都有錢收。 細貿 易，因為霸位漢人移民過嚟，鼓勵，因為嗰個新疆政府就係長期都係咁樣，啲 policy 就係佢鼓勵多啲漢人嚟啊嘛。譬如你喺京一，你喺香港冇得撈嘅，喂，過嚟新疆啊，嗱，擺個檔 ，OK， 唔收你租十年 ，OK，、然之後咧，你蝕錢又有補貼俾你嘅，乜都得。咁啊個個咪去咯，咁所以咧佢最後就選擇，即係佢就睇唔過眼啦，因為呢啲全部係職員嚟 嘅， 佢就喺嗰度劈啊， 斬鳩你檔口， 死幾十人啊仆街！ 喂，咁即係嗰次嗰單係大鑊過呢單嘅， 喂，梗係大鑊大好多單都大鑊過昆，其實差唔多啦，一昆明其實佢劈百幾有都撚勁嘅，因為你計埋傷嗰啲一百四十幾噶嘛，都劈成200有噶， 都攰啊， 都撚攰啊， 刀都崩啊， 總之話俾你聽，呢一兩年其實十。单八单啊，走唔甩嘅。 咁点解 都系用劈友嘅？ 点解呢单特别报道？ 咁但系嗱，呢单就要讲埋个谜啦。点解呢单特别报道咧？ 系 啊，嗰度系昆明啊嘛，系云南昆明啊嘛。嗱，昆明 咁样 喺个什么地方先？ 旅游区。 昆明唔系嗱，昆明亦都系一个咧，即系已经嗱嗰个都其实都系咁讲，都系已经汉化咗嘅城市嚟嘅。 系啊系啊。 你而家去到昆明咧，你分唔到边个系。 泰族 啊，边个傣族啊，分唔捻到啊？你昆明唱歌啊，佢嗰条女唔话俾你听系傣族，你都分唔捻到啊？咁嗱，呢个佢系有着数，因为点解咧？昆明嗰啲少数民族咧，嗰啲样咧就冇咁鬼鬼地嘅。咁咧，然之后咧，所以同埋咧就系，即系佢你明白咧？昆明嗰啲少数民族咧就冇，即系只有两个选择啫。佢比较温顺嘅，佢冇咗选择，佢一系就着翻佢嗰啲传统嘅。服装就长期咪等你啲游客嚟，佢就表演咯，唔撚系噶。 大熊猫 系啦，唔撚咪噶。而家新一代嗰啲少数民族全部已经转晒落嚟， 系啊， 即系譬如做酒店服务员啊，做喺 KTV 做 DJ 啊，做小姐啊，转撚晒噶啦。咁你 而且汉化咗， 唔系嗱，汉化咗噶， 汉化咗噶， 汉化比较容易，就因为其实同个样都有关嘅， 系， 因为你个样如果唔系太容易辨认到咧。同漢人差唔多樣咧，咁你嗰個融入咪容易啲咯。 唔係，同埋嗰次咧，即係呢個就係講翻嗰次去雲南嗰次咧，我就覺得嘅就係話，即係嗰啲人咧，因為咧本身佢嗰笪地方係窮得太緊要。第二樣嘢咧，佢個宗教嗰個狂熱咧，唔係在於信奉個神嘅，其實佢哋係咩咧？佢係長期係屈喺可能一啲村度嘅性，其實係個經濟係帶到嘅利益出嚟，所以佢哋願意去同化咗嘅。 仲有一個原因咯，就因為。你雲南個邊境冇唔係好似新疆咁樣啊嘛，即係你新疆，即係你又要舉，即係你好容易幻想啊！即係譬如話，喂，京一你係維吾爾族人，你啊喺中國又係俾人哋欺凌， 但其實你嗰啲表哥表姐住喺哈薩克啊，咪住喺嗰啲， 咁冇事喎， 好啦好添喎。但你又走唔撚到過去喎，嗱呢個又你又申請過又申請冇，嗱呢個就係我唯一咁樣解讀啦。點解會辣到落去昆明咧？其實嗰班友仔咧，唔係淨係話恐怖分子咁簡單嘅，係應該係喺和田或者係喺喀什咧。而家報道咧就嗰呢幾條友就應該喺喀什嘅。咁喀什又係另外一個新疆嘅狗犯地帶啦。我哋以前都講過啦，譬如話喀什有呢、這個嗰、那個一個好似迷宮嗰個地方，我突然間唔記得個名啦。咁即係嗰啲費嘥時間啦。以前即係我稍後再講啦。咁你喀什嗰度其實應該係另外一個狗犯地帶啦。咁而家我推斷咧，就應該會係咁啦。應該係一班人，其實唔止呢六男二女嘅，其實係一大班人喺喀什發生咗一個暴亂，有啲人 flag 咗出嚟，係逃避公安嘅追捕。OK， 因為喺話俾你聽，喺新疆呢啲維吾爾族人拉到冇運閒嘅。你如果得閒咧，即係可以睇多幾本書，你會睇到即係有啲人好多人都寫過，即係嗰種坐監嘅方法。咁 anyway 點都好啦，總之就係兵捉賊嘅遊戲。跟住然之後啲維吾爾族人咧就 flat 咗落嚟，佢就想走。嗱，佢點解會走到去雲南咧？或者甚至去到昆明咧？唯一解釋係咁簡單嘅啫，就係因為經翻昆明。閃去泰國或者老窩柬埔寨， 因為有個 走佬啊，根本就係、 是。但係有個 佢又點咧？我諗係去到3月1號晚咧，佢又已經佢走唔到啊，過唔到邊境啊。你老母咪同你同開，同你離鋪勁嘅咯。佢就可能就揀，即係唔知乜嘢原因啦。嗰、那個就咁，佢咪揀喺昆明火車站。屌你老母劈鳩你咯！ 因為咧有個即係有個。官方嘅唔係官方嘅有個說法啦，即係傳聞啦，就係話其實就唔係去咗昆明嗰邊嘅，其實係應該落翻嚟廣東省呢邊嘅。你有冇聽過呢個故仔啊？ 哦， 好多呢啲謠言，或者咧好多呢啲謠言，即係你而家譬如話拉咗幾十人啦，你發覺嗱呢、這個禮拜。即係你喺網上邊咧，騎騎嚟嚟噶嗱，你揾到啲 friend 咧，寫住新疆暴徒，而家已經喺杭州西湖區一帶就特施暴行，致無辜群眾十幾人死亡，八十幾人受傷。咁有啲喺成都嘅又話，當日凌晨三名少數民族咧口三名有操少數民族口音嘅匪徒咧，就持60米。厘米長刀喺成都四喺成都咧就咩後咩村陰後巷砍殺路人，其中一名嫌疑人咧就被民警當場揸獲啦。好多呢啲咁嘅，好多呢啲 flag 嘅，有啲傳到落珠海嚇、廣東省啊，係 啊，甚至啊頭先咪後我哋做節目前啊，經一俾嗰條片我睇啦， 因為 有條槍擊㗎啦。 因為嗰條片咧其實係阿 Kevin Ho 阿共濟會嘅 Kevin Ho 咧就 share 出嚟嘅， 係 咁嗰條片咧就講緊。有一班類似公安的物體就同一班咧，真的好像姜佬喎，因為點解咧胡鬚勒特嘅， 係 個樣係完全唔看 嘅，好伊斯蘭 嘅，係揸住類似手槍嘅物體，就同啲公安槍戰，好激嘅條片， 係啊， 拍片嗰、那個。好勇武噶， 但系你嗰条片嘅问题就系你睇唔到时间地点 啦， 系啦， 咁所以认唔到系边个市边个省， 系啦，咁所以嗰、那个所以咧就好多呢啲咁嘅嘢嘅，咁、但我不能我证实唔到俾大家，我只有能够证实就系、呢个礼拜东莞系冇呢啲嘢发生嘅， 只系 但啲 KTV 开翻， 但系讲一讲，因为咧话说我咧就上咗广州嘅礼拜二，其实 我都喺广州，你礼拜几啊？ 我礼拜二喺广州， 我礼拜二晚喺广州，点解你唔 call 啊？ 黐线，我完全 OK。 咁啊，跟住其实咧，我搭车，因为我都系费事搭直通车啦，咁我转车啦，其实咧，我自己觉得过呢、這个即系、搭和谐号上去嗰阵嘅时候咧，喂，其实系 check 得严嘅。O.K. 出得嚴嘅原因係咩呢？就係話我喺深圳過嘅時候呢，日頭 around 11點幾呢，除咗你要照機之外呢，其實好撚嗱，我想講照機好簡單，其實好撚煩嘅。O.K. 個問題係呢，屌你逐個開，佢真係開到抄你啲嘢出嚟㗎喎， 真係認真做。 過去以前呢就唔係嘅，大家都知照機嗰下呢，屌抌撚咗行就算㗎嘛。O.K. 等我解讀。 好， 星期一開始已經係咁啦。全部呢全中國都係咁，咁你去嘅廣州亦都一樣，所有地鐵啦，呢、這個火車站啦、機場啦，全部都係啦。 咁就有公安武警啦 ,ok, 巡得好紧要啦，咁啊，但我觉得最过瘾都系其实见到好多警犬咯，啲警犬啊好正噶， 冇俾人食， 啲警犬啊惊死你，唔知佢系警犬，佢着咗件衫写住警犬两个字啊，啊好卵好卵好卵正， 周星驰， 好卵正，好卵周星驰，好卵大只噶，如果你大家睇搵啲相嚟睇啊，好卵正啊， 咦仲有警犬啊，我为搏晒食噶， 黐线啊，屌你大佬啊，呢啲狗呢啲嘢。食嘢食唔晒噶嘛，真系黐线咁啊！提即系个 系加 全中国都系咁噶啦， 系加强咗嘅， 全部都系啊！即系加强晒噶，我唔知香港系咪嘅啫。 香港 冇啊， 冇啊， 一国两制啊。OK， 虽然冇提嘅，应该都有嘅。 唔系呢啲，即系呢啲都系共产党嘅管治方法嚟，留翻条路，俾你走。 俾你落香港， 系咪先？俾你香港系都得嘅，你走落嚟得噶啦。 未必嘅，万一判咗俾人做咧，香港度 系嘛？ 系啊，判咗俾另外一班好勇武嘅人做咧， 得个港字嘅嗰班嗰班你个港字嘅啫。 嗰班我谂共产党都系判咗俾佢做噶，因为比嗰班做安全好多嘛。 系啊， 系啊，即系勇武得嚟好安全噶嘛，斋屌系啦，冇错啦，系咁，即系都系咁。 现身都唔现身嗰班友仔 啊！你唔好话人哋，可能下礼拜。日开始劈噶啦，即系喺中国系咩都可以发生嘅。即系你譬如话，你好多人见到呢单嘢，你话喂好捻震撼。其实我睇到即系嗰晚震咗嘢咯，尿震咁样震咗嘢啦。但系其实你睇翻，即系成件事系唔震撼嘅。即系你知喺中国真系乜捻嘢都可以发生，同埋如果你有跟住啲新疆嘅新闻咧，其实呢种咁嘅所谓叫恐怖袭击咧，系成即系发生好多次嘅。即系我觉得，即系你喺中国真系乜嘢可以发生噶？即系你可以稍后睇到，即系你唔肯知噶嘛？即系譬如话你话喂，屌你可能下礼拜嚟噶呢个礼拜，上个礼拜就即系将咩维吾尔族人劈，鬼昆明劈啫。咁你可能嚟噶呢个礼拜，习近平屌你老尾拿把刀去劈人都得噶喎， 喺个两会度劈咯， 咪劈嗰啲贪官咯， 劈周永康 系咪？我而家冇方法啦，屌你老母乜谂嘢方法？你班老土都系要贪嘅，我再劈鸠你都得嘅，系咪先都得嘅？即系你喺中国真系乜谂嘢去发生嘅？咁所以就即系而家系点啊？而家就冇啦，拉晒啦， 拉晒啦， 拉晒拉拉都系拉啊，诸如此类啦。 系咯， 我谂嗰单嘢都已经，昆明嗰单嘢应该嗰六男几女啊。 嗯， 我谂其实应该未拉晒，有啲可能走。 梗系啊， 你信唔信得嗰几条友走百几二百人啊？ 迅速破案呢啲嘢就即系同埋咗噶啦， 同埋嗰单 讲俾你听， 同埋嗰单嘢咧，即系嗰单嘢咧，睇翻好多 news 啦，大致上都咁讲啦，就系话咧，第一批同第二批嚟嘅。公安嗰啲人呢係冇槍㗎 ,ok? 跟住見到佢哋嗰啲友呢係搵棍啦同埋盾呢去擋㗎咋。咁、啊、你冇槍肥所以呢有幾件公安係傷得好緊要。咁你諗下冇槍嘅公安咁鳥獸散走大佬實走得甩㗎。 第一樣嘢就係你有乜嘢證明係六男二女呢 系 啊，六十男二女得唔得？咪二十女得唔得咧？喂，大佬，嗰时个环境咁乱，系咪先？你边点？点解净系得你讲嗰八个咧？我唔系太信嘅，即系所以你话有冇人继续 flat away 咧？梗系有啦。如果你问我，咁但系共产党永远都系话俾你听，佢捉捻晒噶嘛，即系佢系叻捻晒噶嘛， 安全噶嘛， 系咯。咁所以咁同埋你嗰晚嗰、那个即系，譬如我哋成 唔系同埋尴尬 大陆咧，即系其实睇到又。即係覺得啊，我即係第一個感覺就係，咦諗下，昆明火車站其實我喺嗰度坐過兩次火車啦，嗰、那個係一個老站嚟㗎啦，五十年代 老站嚟㗎，老站嚟㗎。 我淨唔係好肯定，亦都唔係好記得，而家高鐵係咪喺嗰度坐咧？我就唔係好記得啦。以前咧，其實就即係嗰、那個係一個好主要喺北，因為喺嗰、那個就喺昆明嘅北京路嘅、，OK， 北京路嘅一個好老式嘅火車站嚟㗎啦。咁、以前我曾經坐過就試過我喺杭試到坐到去杭州嘅，坐撚到咧屎忽都爛埋。以前佢有條線咧2000多公里㗎，嗰條叫昆明上海線啊。咁你睇翻地圖你咪知咯。 屌你老母打還成個中國真係俾你坐曬咁滯㗎啦，中間仲有站好撚多站， 唔係好撚多㗎， 惠州話經過，哇屌你全部經過都有站，咁你話係咪坐喺度屎忽都爛埋？ 我答你啦，我答你個問題啦， 攞撚曬命， 一定係同高鐵站分開嘅， 應該係， 因為 唔 係，因為點解咧？因為咧舊式嘅火車站咧就全部同新式嘅火車站咧係唔會撈埋一齊嘅，即係所以咧高鐵站就還高鐵站，火車就還站火車站。 第一 特別係喺即係離開咗廣東省之後，好多地方都分開曬嘅。 所以我嗰晚第一個感覺就係即係睇緊段新聞嗰陣時就諗下啦，即係如果自己喺嗰度咁點咧，即係有咩方法自救咧？ 靠啲公安就死㗎喇。 係啊， 有乜自救？ 即係幾驚㗎喎大佬。 跑得快你又唔係。 你冇諗過呢個問題㗎。 跑快。 即係睇人哋劈俾人劈咁我諗過癮㗎啫。 跑快囉。 梗唔係啦屌。 攞埋把刀跟埋佢 哋劈。你傻啊。我點知我哇。哇！我點知人一定走得快群啊？ 嗯， 老閪都即刻扮為異族人啦！你老味，我 但你個樣唔撚似嘛？ 但係我哋個格一定會即刻入戲啊嘛！你都得噶。 啊！ 你即刻谂翻晒嗰啲啊， 唔系我见到 王啊， 我见到空 哥揸嘴买嘢啊，系咯，咁你咪即刻入晒。 同埋你唔一 奥斯卡金像奖影帝啊， 你唔一定要斩落去噶嘛，好似黄之华得噶啦，我斩紧噶啦，你见到咩？ 唔系啊，我真系唔系我谂住要作为一个香港人咧，可能你真系会斩落去噶。 我 系啊，即系你嗰时真系会好容易入戏。 如果你见到个城管系手无寸铁嘅，一定斩落去。 冇所谓啊，斩啲无辜嘅。我就斬啲城管啫， 或者公安啫， 公安啦， 系斬呢啲咯， 追捻住嚟斬，系啦，几个人噶， 普通民走， 系啊， 见到粒帽嘅走咩？ 系啦，唔系，但系呢个讲笑啊，即系一个几恐怖嘅 scenario 嚟嘅。咁我哋啊，休息一阵先啦， 休息一阵先啦， 再继续讲下其他嘢。 好。 I know you inside out. You ain't no Eagle Scout. You're all at sea. Oh yes, you brag a lot. Wave your own flag a lot. But you're unsure a lot. Yes, you're a lot like me. I got your number.And what you're looking for And what you're looking for Just suits me fine We'll break the rules a lot We'll be damn fools a lot But then why should we not How could we not combine I've got your numberI've got the glow you got I got your number and more So go and pick a number from 1 to 10 Your losing streak is over, I can't win again And here's the punchline